山寨里开在月光下，幸福的老人在火把下举杯，丰收岁月添佳话，活泼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手捧年糕骑竹马，赛罗赛罗的赛罗，赛罗赛罗的赛，赛罗赛罗的赛，丰收的欢乐白天装不下，老人和小孩才点燃了火把，咿哟赛罗赛罗的赛。 来听歌，请欣赏阎维文演唱的《好一片艳阳天》，上海爱乐合唱团演唱的《沿着高山，沿着平原》。 好一片绿草地，好一片艳阳天。 成蘑菇，香在天地间，好像绿草地，好像艳阳天，好像欢腾蘑菇，香在爷爷把天地间。

续来听歌，请欣赏祖海演唱的《好运来》，马子玉带出的《驼铃》，张燕演唱的《阿里山新歌》。

呀嘛呀嘛海啊滚呐、啊，哎给不得让你黑问呀嘛呀嘛滚，那不得答应你呐？哎那嘞嘞的我的发誓，哎嘞哎 best bossa best bossa best bossa best bossa best bossa， 冰激呀毒色呀毒色，谁来 best bossa？我来爱了为敌，我买了鸡，我把爱家撸撒。冰激呀毒色呀毒色，谁来 best bossa？我来爱了为敌，我买了鸡，我把爱家撸撒。في نيل الكيل الشق دلاس الله بيقبل ما بيعدينا هيلا آخر دون اللوح للنفات لي فسي ولا وليلا على حتى ما في شي حد باين كراي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لة البس بوسة我来爱了为敌，我买了鸡，我把爱家撸撒。冰激呀毒色呀毒色，谁来不是不撒？我来爱了为敌，我买了鸡，我把爱家撸撒。白西呀毒色，我把爱家撸撒。海威不是不撒，我把爱家撸撒。不是不撒不是不撒，我把爱家撸撒。不是不撒不是不撒，我把爱家撸撒。

来到，来到的时候，我深深地怀念亲爱的故乡。自看见故乡的鲜花盛 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